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的嘉宾是各位的老朋友，来自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关林凤。我们私底下呢都叫关姐，那这个关姐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称呼，是一种敬畏的称呼，是因为呢她在自己的这个职场领域里面有着非常这个资深的从业经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我们的工作之外，她也会用自己的一些生活阅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告诉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像我们这样虽然看起来跟关姐年龄差不多啊，但是实际的年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人，然后给我们一些这个点拨。所以我们也特别愿意把这个关林凤关姐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更多的朋友做一些交流。首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春节之后隆重回归的关林凤关姐。 大家好，给大家在这里拜个晚年。 那这个关于晚年的梗呢，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好几次了，就祝你晚年幸福。这是某天来台里一个90后的这个小朋友在那聊天，被我给这个窥听到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哎呀，怎么可以听年轻人唠嗑呢？但是觉得这个词儿不错，还挺享受。那今天呢，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习俗嘛，没有出这个正月15都叫年， 没错。 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关姐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声祝福。当然了，今天来除了有这样的问候，贴心的问候，还会有一些对各位来说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会有一些干货来支招。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有一个新闻的由头，是2018年福布斯中国榜单上，马化腾呢是以500多亿的美元在财富值居于首位。那备受关注的马云的身价是400多亿美元，李嘉诚、许家印这些富豪呢也是以100亿美元的身价榜上有名。所以呢，这个榜单出来之后，我发现其实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我们身边现在的一些这个网友，他们的点特别奇怪。比如像昨天我们聊到的王健林曾经说过的，说你的新年目标要给自己定一个先定一个小目标，挣上1亿， 挣上1亿。对， 所以网友根本没在乎这个目标这个事儿，就是说小目标是1亿了，对他来说。那这次这个榜单也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榜单之后呢，很多人都在想，我怎么样来衡量和评估我自己的身价。所以呢，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困惑和疑问也是一件好事情。 对， 我们也愿意跟各位来讨论。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可以在一直播和活力982的公众号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来回看这期的节目。保持实时互动的方式呢，还有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家可以参与互动。那今天也要提醒大家，在线下啊，我们的支招顾问招弟儿还会跟各位做一个互动。那关于招弟儿的这个电话号码呢，我们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招弟儿有他自己的微信号，那这个微信号呢现在已经被我写在各种电线杆子上，前面挂了一个办证。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目前的收入可以衡量你的身价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那我们不妨就开诚布公先问一下关姐，您觉得 自己目前的这个职业可不可以来收入衡量您的身价？ 我这人还算是对这个物质这个欲望，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欲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钱够花就好，我不奢望说攒到几千万或者是几个亿，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啊，基本上我的收入能够，让我满意， 所以你看。这个虽然是很不经意的，然后说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平和，在这个谈吐之间，其实就可以流露出您的身价不菲。你像啊，我不奢望有一个亿啊、几千万的。你像我们要聊这个话题的，我不奢望年薪十几万。所以你看，通过这个聊天，大家就看出差距了。我的心里面这个心气儿呢，瞬间打压了很多。其实呢，我觉得关姐她是用她自己的这个阅历来告诉我们一个，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遇到任何的状况啊，时期，其实大家都需要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 对， 但是要知道，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像包括我，如果我在这个行业当中还算资深，就是资历比较深的话，其实呢，也不可能时时处处的都那么看得清自己。 是， 就是把自己拎得很轻，就是经常会容易对自己有一些误判。那这个误判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不可以理智的来评估自己的身价了。 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既然刚才问到了这个关节，那您自己觉得，如果要一个客观的来评估的话，在某一个时期，我们就先不说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往后推五年或者往前倒推十年，你会给自己一个准确的一个估价吗？ 我想这个对自己的估价呢，每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高估，有的人可能会低估。对，那么究竟怎么样来比较准确的衡量自己的价值？其实劳动力市场这个薪酬调查报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尤其是一些比较通用的岗位。你去查一下那个每年的这个薪酬调查报告。是能够看得到的。比方说你做 HR。你是 VP 这一级的，还是这个 HRD 这一级的，还是说你是这个专员这一级的，经理这一级的？那么其实薪酬调查报告它基本上都有一个价位的那么如果你想了解说我大概现在的身价，实际上是有一些参考数据的。那么具体到个人，可能跟这个数据呢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呢不会偏差特别大。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行业里面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对这个价值的一个估算。 对， 比如说我是做 HR 的， 对， 然后它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薪酬待遇是多少。那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从业了多少经历，然后包括我的学历背景，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个相对的价格区间， 对， 来让大家做一个基本准确的一个评估。 对， 而不能说哎呀我就是名校毕业，或者说我在某一个行业我做了很久了，但是这些其实只是一个参考的一个因素，它并不可能成为最后的一个估值。 没错， 你刚才说了，有的人高估，有的人低估，最可怕的就是有的人从头到尾一直在高估自己。比如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的我，你知道高估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就是因为你的高估，你对自己的期待过高，期望过高，你经常收到的这个回报，或者说你最终的这个你看到的这个数字，是有落差的时候，你那个心里面的调试起来会很难，会很难。但是你要一直对自己低估，你就总觉得多出来的那些好像就是老天的馈赠一样， 是， 就是你人是会经常处于一个满足的一个状态， 对，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聊一个特别不直白的，但是呢，我们愿意用一种直接的方式来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中国人尤其是特别在这个钱上面啊，尤其是你的薪资待遇啊，你的身价，这些都是相对避讳的一个话题。 是，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个话题？我觉得之前看过一句话特别的受用，就是想挣钱先值钱。 对， 你得先值了钱，你才能想挣钱。因为你在任何一个领域，或者说你在任何一个公司谋职的话，你都要给他来创造价值， 是 你才能自己有价值。 对， 所以就是想挣钱先值钱。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大条框之后，我们就愿意跟大家来谈这个话题，你到底值多少钱？我之前呢看到一个这个朋友说啊，遇到丈母娘甩来100万让你离开他女儿，你能不能 能挺直腰杆告诉他我不止100万， 嗯 啊、听好了，不止啊，可不是不止100万。哎呀，阿姨您给太多了，我不止这个价，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阿姨， 嗯、 我完全高出您这个是给我的价格、 嗯， 我可以给您女儿创造更大的幸福， 嗯、 给她更生活更好的保障。 嗯、 所以关姐，我上次聊天，您是家里是姑娘， 嗯嗯， 是一个女儿， 儿子。 儿子， 儿子， 就是如果年轻人现在来谈恋爱、 嗯， 让您用这样的方式， 嗯， 对方给出了一个这个回馈， 嗯 啊，就说你比如说我给你多少钱， 嗯、 你离开我的儿子， 嗯， 如果对方说、 嗯、 阿姨，我要如果跟你儿子在一起， 嗯、 我一定是不止这100万， 嗯， 如果一个女孩说出这样的话， 嗯， 你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到底给100万能不能这个让他们分手，这个不取决于给的钱多少、 嗯、 取决于他们的感情有多好 啊、嗯、 因为爱是无价的， 嗯 啊，只要他们这个真心的相爱，可能你给100万1000万他都未必能离开， 嗯 啊，当然了，我之前也听说过，说这个给你多少钱你能离开你老公， 嗯 啊、有开始说100万，说那不行。嗯，说1000万，说不行，1亿呢，拿走，赶紧拿走，就是钱给的够多， 就刚开始以为 是有人， 以为是 真爱无价的 啊，以为是真爱，到后头原来是价没给够， 对对对。当然我也听说过这样的笑话，但是呢，坦率的说啊，我觉得两个真心相爱的人，可能不是钱能够分得开。 对，就所谓的、嗯、我们原来经常说到，就是听到一句话，我之前就是年少懵懂、不谙世事的时候、 嗯， 我会对这种说法特别的不屑，甚至不耻、 嗯、 我觉得说这样的话、 嗯、 简直是 太幼稚了 、嗯、就说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嗯、 永远是最被我们忽略的东西，比如说空气， 对， 比如说水， 都是不花钱的 啊，比如对啊，不花钱、嗯、但是你要真的让你离开的时候， 虚于不可离， 没错， 对， 那比如说亲情、友情、爱情， 是， 但是真的有一天当你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嗯、 它真的是无价的， 对， 所以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开价，我觉得首先是提出开价的这个人， 嗯 啊，我其实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 嗯、 如果有一个男孩或者女孩、 嗯、 他的家人啊，我们在谈恋爱的这个阶段、 嗯、 我们如果我们两情相悦，他的家里面来自家长的这个反对、 嗯， 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嗯、 我可能会因此放弃这段感情， 嗯，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 嗯、 他的价值观可能就是已经 扭曲的， 对，他已经是在这上面树立了一个标准的东西、 嗯、 就是很多东西是钱可以交易的， 嗯， 那就是首先三观不合， 嗯嗯， 当然了还可以再谈吗？ 钱给的够高， 对， 可以再 给到位是可以考虑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必那么崇高，就是遵循你内心的东西，我们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对， 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之下，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谈。 嗯， 所以我们也愿意问一下大家，您现在有没有给自己有过这样的一个尝试，就是我评估一下我自己现在的身价、 嗯、 大家如果评估的话，你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身价？另外有一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职位给你的这个薪酬、 嗯、 是不是你自己该得的该有的这个身价？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嗯、 尤其是老板不在的时候、嗯、这个问题可以畅所欲聊。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身价的问题，那我们回归到职场，关姐，您从自己的这个工作经历的这个角度啊、 嗯， 现在的这个职业身份的角度，你觉得一个人的身价等于他的收入吗？ 应该说不完全相等、 嗯， 有关系，但是不是一个绝对的相等的关系、 嗯、 啊，因为。身价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人的价值， 嗯 啊，而这个他的收入呢，应该是他的这个人、 嗯、 他所能够提供劳动力的，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 嗯， 那么咱们都学过这个政治经济学， 嗯， 价值和价格的它是有一个这个关系的， 嗯 啊，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嗯， 那这个波动它取决于什么呢？它取决于这个供求关系， 嗯， 对吧？你比方说像飞行员， 嗯 啊，这个职业，他的这个能够选中去做飞行员培养的人就很少， 嗯， 他的本身的供给就很少， 嗯， 然后呢，培养周期和培养成本又这个非常长， 对， 培养成本又很大，那么就是说这样的职位，这样的候选人是很少的， 嗯， 也就是说他的稀缺性啊是非常大的，那这样的人 它的这个劳动力市场价格一定是很高的。 嗯 啊，那反过来讲，你比方说像我们不是歧视某一个职业啊，你比方说像一些简单的这个劳动， 嗯， 它的可替代性很高， 嗯， 比方说像保洁员， 嗯， 啊，像这个这个保安， 嗯， 可能他培养需要只需要简单的培训就可以上岗， 嗯， 对学历可能也没有太高的要求， 嗯， 那就也就是说它的可替代性是非常强的， 嗯， 这样的这个职位他给出的价格就可能就不会很高， 嗯， 可能他这个人很有才华。那么假如说他某一个阶段他就去找了这么一个工作的话， 嗯， 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跟他本身的价值是背离的， 嗯 啊， 所以这个他也是一个辩证的看法， 是 啊，就是我们刚才我也特别认同，就是价格和价值之间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嗯， 它一定是一个相互作用的， 对， 但是呢它也不是说一定就是 A 等于 B 的，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之前有朋友说这个卖煎饼的阿姨， 嗯， 大哥大姐月入30000， 嗯， 说就这一个价值来说就是完败一些上班族， 嗯， 啊，有的上班族可能一个月高一点的薪酬就是基本不错的薪酬是10000多，月入10000多， 嗯， 那这样的这种等价的比就是我觉得一种类比，您个人认同吗？ 我不是特别认同， 嗯， 因为我们选择一份职业除了它带给我们的薪水， 嗯， 给我们的这份薪水之外，我们还会考虑其他的它能带给我们的东西， 嗯， 比方说它在我在这个平台上我的学习和成长，然后若干年以后我的个人价值的增值， 嗯 啊，包括这一份薪水它能够带来的这种安全感， 嗯 啊，稳定这个 稳定性，嗯 啊，包括说他在社会上的地位， 嗯 啊，这个都是我们在选择一份职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 嗯， 那也包括说这个其实在国外很多的这种体力劳动者的这个收入， 嗯， 是比一般的白领要高很多的， 对，就是蓝领的收入反而高， 对，尤其是那些比较危险，嗯，或者是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蓝领， 嗯， 啊，他的收入是比这个白领要高的， 嗯， 比一般的公务员啊，不是说高级公务员，比一般的公务员是要高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在劳动力定价的时候，他会考虑了这样的一些因素。 对， 当这个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时候，肯定没人愿意去干，或者愿意去干的人很少， 嗯， 也就是说供给少， 嗯， 那么当这个供不应求的时候，它的价格一定是高于它的价值的， 对 啊，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单从这个收入来看，嗯，一份职业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做， 嗯 啊，其实不能够单从收入去简单的做这种类比的， 嗯， 你比方说这个练煎饼摊的或者是卖凉皮的， 嗯， 他可能这个月挣30000，他下月还能不能挣30000，谁也不知道。 没错 啊，也就是说他收入的稳定性是这个 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 嗯。 再有呢，就是他的工作环境相对是恶劣的， 嗯， 风吹雨打，太阳晒， 对， 对吧？这种工作环境可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的。 对。 再有呢，要如果在某些城市碰到有一些城管在撵着到处跑， 嗯， 这种焦虑给人带来的这种不安全感， 嗯， 这也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简单的去类比两个职业的收入，这个可能是 不太理智的 ， 嗯，就是他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收入来换算所谓的价值。 是， 我也特别认同刚才您说的这个，在其实，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嗯， 包括我们国内现在一些发达的城市、一线的城市， 嗯， 蓝领的收入有的时候真的是比白领要高出来一些。 是， 所以江湖上才会流传那么一个段子嘛， 嗯， 蓝翔技校的校长说：“你们如果不好好学，跟清华毕业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差别？” 因为那个我记得，前些年这个深圳，那是大概有5-6年到7-8年之前了， 嗯， 深圳开出40000招这个高级蓝领， 嗯， 招不上人， 嗯 啊，就是说，在过往我们想这个40000-50000这个年薪应该是不低了， 对 啊，也有很多白领是都拿不到这个薪水的，但是蓝领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么高的薪水还招不到人， 嗯， 那就说明他这个供给和需求这个关系出问题了， 没错 啊，因为坦率的说现在愿意做蓝领的孩子就少， 对，就是说白了，愿意吃苦的少。 对，然后呢，那种高级蓝领，他又需要很长时间的培养，然后很多年的工作经验，他才能够胜任，那这样的人的供给就更少了，所以呢，才有可能开出这么高的价。 对，哎，就是哪儿都不缺人，哪儿都缺人才。 是的， 这种高级蓝领其实更是一种稀缺的人才。 没错， 那就是关姐在您的这个就是之前很资深的这 HR 的经历当中啊，比如说一些招聘啊，或者是招入入职的这些青年人，你们会不会看重他的这个技能上面的一些身份，就是通过技能的这个专长，给出他一些身价的评估？ 会的。比方说有一些特殊的岗位，你像我们有一些是要去在这个高级谈判、高层次的谈判上担任翻译的这样的岗位，那么除了他的这种外语考了专八没过没过专八之外，我们还要去考察他这个是不是能够胜任这样级别的这个谈判的翻译。那对这样的人，如果他胜任，我们会给一个很好的这个价格的。 对，就是在谈判上他的专业性，包括他对这些这个语言的驾驭的能力， 对 啊，他对整个的这个谈判局势的一个判断， 对， 其实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验， 没错， 而不仅仅是你英语过了几级， 没错， 这么简单。 是的， 那您像我这样的算不算那种稀缺人才呢？ 那当然算了， 就是我能干什么呢？我经常问我自己，我除了能打开话筒，能在这儿白活几续，我还能干？我真的是经常问我自己。所以像之前就是互联网刚刚兴盛的前两年，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就是在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找到我，他们的 HR 找到我，就是所谓的想要就是挖过去跳槽，就像类似于现在张泉灵他们做的这件事情，然后从一个体制内然后出来去转型做一些事情，我其实当时有过一点点小迟疑，但是我后来呢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对我自己看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我除了能打开话筒说一说话，我什么我都干不了。这真的，这不是妄自菲薄，这真的不是妄自菲薄，他真的是对自己太了解了，所以我这跟别人聊天都不敢说，我小目标就是几千万、几百万的，不然我怎么可能跟袁伟签这个合同？那么草率的卖身契，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判断， 对， 是最。我觉得个人认为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是 就是你只有有了这个清晰的一个判断， 对， 才可能谈未来的你对自己的一个价值的评估，你到一个单位，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预期、心理期待。 是，有时候也会去到高校给学生做一些这个职业选择和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辅导。我也在跟这些年轻的这个孩子们在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选择工作的时候是带有一定的误区的，可能我记得有一次问过学生，我说你们眼里的好工作是什么，然后这个有一孩子跟我说，钱多活少离家近呢，我说这个好像这个是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个说法， 对， 我说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这个钱多多到多少，在你来讲是符合你的那个多的标准的，他说哎呦这个还真没想过，因为可能对有些人5000就不少了，那可能有些人可能20000还不够，对吧，我说那至于活少到底多少算是少，是你说我不加班就可以，还是说我一天的活一个小时干完才算少，对吧，那离家近到底是多近算近，是腿着上班就能近就算近呢，还是说我坐公交半个小时能到就算近，这个每个人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对， 我说另外反过来讲，你想过没有，一份职业如果满足了这个标准，这份职业一定不是很多人能够胜任的， 对， 对吧，人家为什么活又少， 对， 离你家又近，然后还会肯给你很多钱，我说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职业，就是药品生产企业的试药员 啊，试药员， 对，就是因为他要做一些人体实验嘛，那么你符合条件的，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参与这个试验，因为这个药在没有大批量的上市的时候，它的这个不良反应是不确定的，它有可能给试验者的这个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那可能会说 你这天天你只要按时吃我的药就可以了，你也不用来上班， 嗯， 然后我还会给你很高的钱，那这就符合钱多活少离家近的嘛。 对， 但是它的前提是有可能给你带来不可逆的一种损害， 没错， 对吧？ 它都是一些人，这些因素是一个成正比的因素， 是 就是你的所谓的优渥的待遇， 对 这个优渥的待遇，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三要素， 嗯 啊，特别不含糊提出的三要素， 嗯， 这在我们看来是优渥的待遇， 是 那这种优渥的待遇是和你的风险性也是要成正比的， 对， 不可能这么优渥的待遇就随便找一个谁来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有风险系数 对 比较高，所以才会换来这样的一个待遇， 没错， 这个可能就是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办法清晰地判断这个行业， 对， 然后也没有办法清晰地看清自己， 是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误差， 对，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政治经济学没学好 哎，其实何止他们呢，我也没学好，所以今天请关姐来聊这个话题，就是想让我自己赶紧机灵一下，不要再做梦了，赶紧跟袁伟解约。今天我们聊的是职场的身价，就是想赚钱先值钱，那大家先给自己一个评估，我到底能挣多少钱，那这样呢可能才会给自己的这个身价带来一个等量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预判。那今天呢这个话题我们也想问一下大家，你现在的这个收入你觉得它等不等同你的身价，那如果你给自己身价一个预估，你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和价格，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我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小编楠楠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一直播正在推送的可能和我们的节目稍微有点偏差，请协调一下这个技术人员，我们做一些调试啊。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是身价的问题，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有一些行业它和自己的这个收入是不成正比的，就是收入的和你的身价是不成正比的。那您的了解有没有一些行业是我们通常说的它的身价其实就是它的收入？ 其实绝对的对等这个坦率的说是不大存在的， 嗯， 可能只是说相对的对等， 嗯， 它的价格相对于接近价值， 嗯 啊，这个可能我们就会理解成为约等于的， 嗯，就比如说足球运动员， 对， 嗯 嗯，其实足球运动员给出的这个转会费也不是他的收入， 嗯， 其实他这里面还有就是为了让他转会，这个俱乐部让他跟前一家解约要付出的一部分的代价， 嗯 啊，他转会费不绝对等于他的收入， 嗯， 只是他收入是转会费的一部分， 嗯， 那这个转会费还包括了其他的东西， 嗯 啊，解约要付出的违约金呀， 嗯 等等。 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一家俱乐部愿意为这个球员付出高昂的这个解约费，是不是也能等同于这个球员本身就值得他这么做？ 一定是的。 对，所以我们这个话题可以稍后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线下来搜索招弟儿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招弟儿也可以在线下为各位支招，我们也协同猎聘校园正在热招产品经理和新媒体运营扎法工程师，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械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支招顾问，来自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关林凤，江湖人称关姐。这个关姐里面更多的是一种这个敬畏啊，就是在职场当中她有很深的这个工作从业的经历，同时呢他也会用自己的经历来给各位青年朋友一些真知灼见，用这样的方式来给我们一些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关姐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职场当中你自己身价的这个评估的问题。因为关姐在这个 HR 的这个领域呢，有非常这个深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经验和经历，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困惑，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就是你觉得你现在薪资待遇等不等同你的身价，那你给自己一个预估，你觉得自己的身价值多少，你敢不敢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呢？你看我多没底气。我就想起了岳云鹏的一个笑话，你一年你的月薪是多少？月薪是多少？你挨什么挨？不到三万。不到三万你可以呀、不到三万具体是多少？不到三万就是不到三万嘛。那是多少？两万。不到两万。多少？一千。一千就不到三万。对呀、一千到三万了吗？对对对，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调侃的方式，也可以反映出有一些人的心态。 是， 他也许就觉得我是值这个价格的， 对， 价值的，但是我并没有拿到这么一个理想的薪酬待遇。所以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小困惑，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在一直播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呢有一叫小鱼在一直播说，昨天看到广东一个村子分红，村民最多是两千万，最少的也有300多万啊，因为村民的身价都是百万。 他给出了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也特别想知道这个为什么他们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待遇啊。所以小鱼如果知道具体情况的话，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我突然看到了招弟儿，招弟儿也在一直播，他说招弟儿也想分钱呢，我们都还没挣到钱，分什么钱？招弟儿，我们还指着你挣钱给我们分呢啊。那今天我们在刚才半点之前呢，跟关姐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行业通常说的这个身价就是他们的收入。我们刚才提到了球员的问题，关姐说其实呢这里面也包括一些解约的费用是俱乐部要支付的， 是 那这个呢是不是也可以等同于他的身价？我们也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其实他是有一些专业的机构做的一个评估，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的身价是根据他的球技和能力体现它的价值。每年一月份，瑞士的一个著名体育研究机构足球天文台都会公布根据球星在上一年度的表现，还有年龄，还有他所在球队的成绩、转会或者是续约这些因素而针对性的计算这个球星的最新的身价。那其中呢，球员的表现是以进球的还有这个助攻这些数据为准则的。那刚刚公布的最新球星的身价里面，内马尔是以1.88亿镑力压梅西的1.785亿镑居首。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其实一直不太理解这个事儿，因为可能自己本身不是一个运动的忠实的粉丝吧。我特别不理解，就是一个球星 那么多钱， 对他进一个球或者他的一次助攻，它能带来多少价值？这个是我很费解的关键，您可以指点一下吗？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其实很多人对这个球星啊或者是明星啊演艺明星啊 对 有那么高的身价，其实是心里很不平衡。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我们讲说不管是球星也好还是明星也好或者是音乐家也好，其实这些人他都不是平常什么人经过一段训练就可以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的， 他是需要天赋的， 是需要天赋的，而天赋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是稀缺的，所以呢还是供求决定了他的价格。如果说像内马尔这样的人，像梅西这样的人，一抓一大把，一定不会给出这么高的价格。就因为他稀缺，所以他的价格，他的这个转会费，也就是说他的 身价会这么高， 身价是非常高。对， 所以就是我身价一直上不去，就是因为我并不稀缺。 这个打击太大了。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咽泪掉下来。哎呦，这个特别不符合我的气质啊，会唱这样的一首网络歌曲。所以这个我特别认同，就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演艺明星这个事儿。 是，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社会上一直有微词，包括相对的行业也出了一些规范。 对， 就是演员的身价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价位，他给出了一个上限。 电视剧每一集 对对， 这个给出的薪水 但是后来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法之后，孙俪演员孙俪，我看有一次他PO出了他的一个剧本的一个照片，他是应该是他先生邓超拍出来的发出来的，就是孙俪他每一个剧本每拍一部戏，每剧本的每一张纸页上 写的密密麻麻， 都用很多种的这个颜色的笔做了标注， 然后还会有签儿做分别。 对，他就是他对这个职业是心生敬畏的， 是 他有这种敬畏，所以他非常认真的对待。 对， 首先前提是您说的，他有着不可多得的这方面的天分， 对， 再加上他后天的这种努力，所以他会很好的去完成每一个赋予的角色。 对， 那他一定是会给这个出品方带来很大的社会效益的， 是 商业利益的， 没错， 所以人家愿意出这样的一个价值。 对 啊，那你如果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我只是说我也特别不含糊，我也可以演得好，你是不可能拿到这么一个价值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它的价值其实就等于它的这个价格。这个是一定可以画正比的。 就刚才讲说，你唯有能够去给企业或者你所在的组织创造价值， 对， 你才能够更值钱， 对， 对吧？有句话，职场有句话说，有为才能有位。那你这个为是什么？这个为一定是创造价值，对吧？那你有了为，你才会有位，有了位， 你才有你的身价才有可能 才有的钱 往上涨 啊， 对吧？ 我们可以， 因为位它对应的是一个身价嘛， 没错没错、嗯。所以就是回到我们今天一个大的概念，就是想挣钱先值钱。 对， 这是一个大家需要了解的一种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准备。 是， 刚才既然提到了行业，其实我个人有一个行业，我到现在都不是特别理解的，就是电竞行业。 嗯， 因为我知道电竞的这个主播这个。你知道同样是冠一个主播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身份、 嗯、差距咋那么大呢， 就那么大呢，你看啊、嗯、电竞解说员、 嗯、 像有一个叫著名的电竞女神、 嗯、 叫 Miss、 嗯、 2016年是以三年一亿块，你看看我这小架子气，一亿元的这个身价签约到一个直播平台、 嗯、 位居游戏主播身价的榜首、 嗯、 包括其他的电竞主播啊，他比如像有个叫若风的他身价是2500万、 嗯、 还有一个是身价2000万、 嗯、 五五开还有 一万五千嗯， 我特别不理解，您之前做过这个了解吗？为什么电竞主播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身价？ 这个其实这个是都是年轻人的这个接触的东西啊、 嗯、 我也对这个行业不是特别了解、 嗯、 但是以从规律上来讲啊，他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身价，一定是他给他所在的这个平台带来了流量、 嗯、 带来了眼球、 嗯、 然后带来了价值， 嗯 才有可能给他这么高的身价、 嗯、 但是这些人他的这个身价是不是能够一直维持下去，这个也不好讲， 嗯， 因为这个观众的口味玩家的口味他是一直在变的， 对，尤其是年轻人 啊、今天喜欢你、嗯、明天可能他就喜欢另外一个人了， 对， 那你可能你这个身价一下子一夜之间就会断崖式的下跌， 嗯嗯 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对、 啊、 所以他还是一个市场供需的一个问题， 是 他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市场的资源，有这样的基数， 对， 所以才会出现让我们来说匪夷所思的这么一个年度的一个身价。 对， 我到现在我也不理解，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年轻朋友啊，如果您对这个行业了解的话，可以来告诉一下我，为什么这些电竞的主播、 嗯、 解说员、 嗯、 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年薪的一个身价， 嗯， 你告诉我为什么啊，我好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好心理平衡， 我都不至于平衡，我好做好跳槽的准备吗？解说一些游戏什么的，我可以去钻研一下嘛，对吧？勤能补拙嘛，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向年轻人来讨教啊，希望各位也不吝赐教，告诉我为什么让我也求得一些心理上的平衡。 嗯， 那刚才也说到了，在职场当中有一些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收入，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他给这个单位和社会创造的价值、 嗯、对， 除了这些您觉得还有其他的影响的因素吗？ 也还会有、 嗯、 你比方说2008年到2009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曾经招过一个大堡礁的首保人， 嗯， 首导人这么一个职位、 嗯、 当时全世界来自世界各地的应聘者大概有3万多人应聘这个岗位、 嗯、 但是呢最后只有50个人入围这个、 嗯、 这个面试，参加面试，最后就选了一个人。 嗯，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竞争这个岗位？ 嗯， 是因为在很多人眼里头，这个岗位给出的条件太有诱惑力了、 嗯、 啊！半年的时间啊，薪水是15万澳币，相当于60-70万人民币。 嗯、对， 然后呢，还可以免费的住一个这个 桃花岛岛主。 对，免费的住这个面朝大海的这样一个别墅。 嗯， 免费的使用这个岛上的一些设施。 嗯， 而他的工作呢，仅仅是一周工作12个小时。 嗯， 啊，写写微博，发微博，然后开着这个高尔夫球车，满岛转悠、 嗯、 就可以了。 嗯， 这在很多人眼里是很符合那个钱多活少离家近的这个标准的。 嗯， 但是别忘了啊，就是这个岗位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3万多人选一个，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录取比例是很低的。再有呢，就是澳大利亚这个昆士兰州之所以给出这么优厚的条件，除了说这个对这个人才的这个选拔条件比较严苛之外， 嗯， 其实这里面更多的还有一个广告， 对， 广告的因素在里面， 嗯， 所以他给出这么优厚的条件，不完全等同于这个岗位 它 本身的价值， 它所创造的价值。 嗯， 对 对, 对， 而是它加入了一些所谓的炒作的元素。 是的， 他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把这个岛炒作出去， 推出来。 然后你要做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在日常的过程当中来宣传这个岛。 是， 所以可能真正的价值在于炒作这件事，而不是你个人真的值这个价值。 没错，而且据我所知，好像那个中选的那个小伙子，好像干了一两个月就辞职了。 嗯， 因为那个是个无人岛。 对 啊。很孤寂， 对， 因为其实人都是社会性的动物， 对， 对吧？你有再多的钱，你不能跟亲朋好友在一起， 嗯， 啊，你缺少这个足够的社会支持，那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应付来这种， 没错， 荒岛求生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 尽管说他给出的生活条件、生活设施非常的舒适，那但是你与世隔绝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 不是所有的人都应付得来的， 没错，就是那种寂寞，可不是我们说的就是普通的。心理上的寂寞，它是生理上带来的一些，一定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你得耐得住这样的寂寞。 是的，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当鲁滨逊的， 所以给出这么优厚的条件，其实也是在弥补 对 你这方面的这个损失。 没错，那就是如果你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的话，那可能你可以持续的做这个岛主。但是因为我们说到了再优厚的这种待遇，如果说你没有无人喝彩的话，这个待遇其实是你无心也无力享用的， 相当于锦衣夜行。 没错，你想就说，比如说我穿了一件特别漂亮的衣服，我在家里我关着门，然后写一个稿子的时候，然后我也不可以自拍，也不可以 po， 也不可以发朋友圈嘚瑟的时候，你的那种求关注， 有什么关系呢？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存在感的时候，那些所谓的丰厚的物质待遇毫无意义。 是， 所以慢慢的我们就仔细琢磨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个美差，也许可能真的是苦行僧一样的日子。 是的， 那刚才提到的这些呢，都是一个因素。您说的这个让我也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段时间非常火的一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的创始人我们就暂且不提他了，因为这个公众号呢后来也是有了一些争议。对他的这个价值观，但是今天我们放到这个节目里来说，我是想说他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是这个公众号的创始人他写的，就说来惭愧，我的助理月薪才50000，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助理然后才50000，就是这些关键的词，就像王健林说的那句话， 小目标 1亿，就是那么扎人的心，就会让大家一探究竟。他后面他是说到了，他详细的讲述了助理从月薪几千的实习生，到现在月入50000，经历了多少职场的考验和成长。那他在文章里面说，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他们凭什么才毕业2年就可以拿到50000呢？当然是凭实力，凭格局。 对， 那助理呢是跟着他经历过公司创业，包括辗转到好多地方，包括后来公司倒闭再创业，他就认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的。 对， 所以他就说，我哪怕再苦，我都要给我的助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酬，因为他在他的眼里，这个报酬等同于他的身价，而这个身价等同于他们一起同甘共苦的这种情感。 他是为他的忠诚给了一个高的价， 没错， 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这种创造的价值。 没错，也许助理其实让我们听起来，你不就是帮我打打下手吗？那怎么会拿出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您刚才说的是对的，就是一份忠诚的回报。 对， 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对， 就是我并不是什么高段位的大咖，我凭什么经得起一个人对我如此的厚待？ 对 对， 而且是这样的，就能跟他同甘共苦，在他最难的时候给他的这一份这种支持， 对， 这个是无价的。 对 对， 我其实也听到，就是身边一些做企业的朋友，就是他们在就是放松的这种场合，而不是公开的这种场合、工作的场合、私下的场合，他们就会很感慨，就是说现在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就哪怕是一个信得过的司机，都觉得很难。 是，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种稀缺的人才。 是， 就是他跟你非亲非故的，凭什么对你如此的托付？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稀缺人才。 对，因为我觉得尤其在咱们国家，就是整个的职场普遍的职业素养的这一块的培养比较欠缺的情况下，可能这样的一份信任，这样的一份忠诚， 可能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对，所以这些呢也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收入的。 是的，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也算是一个忠诚度，还有一个就是工作的积极性。 嗯， 就是当老板给你 A 的工作，你要给出 A 加 B 的一个结果。 嗯， 就是我可能没有做出真正的实际的效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老板看到了， 嗯， 我不只是完成了你给我的分内的工作， 嗯， 我还做了一些分外的一些努力。 嗯， 那这样的时候你的工作积极性表现出来了， 嗯， 老板可能就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身价了。 对，因为其实很多职场小白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听老板话， 嗯， 老板让干嘛就干嘛。 对，嗯， 你说一我不干二。 对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老板觉得你这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够。 嗯 啊，推一下动一下，我让你交代你干一，你就多一点都不带干的。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个人的成长和包括你给老板的这种印象， 嗯， 都会大打折扣。 没错 啊，只有说你做事情去多动动脑子，老板为什么让我做，多去想一想，然后呢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可以提供。 嗯 啊，这样的话你个人成长才会比较快，然后呢这个你给公司创造的价值也才会更多。 没错， 也就是说老板才会给你开出更好的身价来。 嗯，其实我想到了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们行业内的一个小白小同事， 嗯， 特别有意思，那个孩子是一个高等学府是重点学府毕业的。 嗯， 然后到了这个媒体单位之后呢，他就做着分内的工作。 嗯， 就是他分内的工作他会完成得非常漂亮， 嗯， 高精尖的完成这个工作， 嗯， 但是工作完成之后就是他下班时间他会关了手机。 嗯， 就是他有一个工作手机， 嗯， 他会关掉这个手机， 嗯， 就是你工作之外的事情， 嗯，不要再找我， 不要再找我，就是这已经是超出我的工作范畴了。 嗯， 就是你仔细想想，这孩子做的一点毛病没有。 对， 但是呢，就是慢慢的在这个就是在大家交流这件事情的以讹传讹的过程当中，就慢慢成了一种他对工作的不够积极， 嗯， 甚至一种懈怠。 嗯， 所以后来那个很优秀的孩子他其实是一个业务型的选手， 嗯， 但是被调到一个行政岗位，你知道他还不到30岁。 嗯， 就在我看来我真的是扼腕惋惜啊， 嗯， 我说多好的一个干事业的年龄， 嗯， 但是他被调到了另外一个岗位，他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嗯， 因为你无力改变这个格局。 对， 你怎么办？你回头细想一下，这个事儿能怨谁呢？ 是， 嗯， 因为其实很多公司的很多工作， 嗯， 他不是说在你的职责范围内规定的非常清楚的。 嗯， 这个事情是 A 做，那个事情是 B 做。 对， 那么就可能 A 做也有道理 ，B 做也可以。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谁去主动积极的去做这些所谓的分外的事情， 嗯， 那可能就反映了一个人的这种工作态度。 对 啊， 那这个也是直接会影响到你的收入的。 是的。 那另外关键你在职场当中你觉得这个身价和收入 嗯 有没有什么区别，嗯，哪个更重要？ 其实这个您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职位， 嗯， 就是美国总统。 嗯， 美国总统的年薪大概是40万美元左右。 嗯， 如果说以他美国总统这个位置之尊，以他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以他对社会的价值来讲，他肯定不值40万。 嗯， 对吧？ 对， 他怎么就会连一个球星的价值都不如了呢？但是呢，如果从这点上来讲，他的薪水和他的这个价值是完全背离的。 嗯， 是吧？那反过来讲，从这个民主国家的这种机制来讲， 嗯， 他可能觉得说，你总统也是公务员， 对， 你拿的也是纳税人的钱， 对， 你咱们讲说这个是人民的公仆， 对， 他可能不这么提， 嗯， 但是呢，由于你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我要陷你的心， 嗯， 我不可能让你拿很高的钱， 对， 你这个就是你在这个职位上干，你除了拿这份薪水之外，你还需要有为国家奉献的这样一份这个 责任和担当 、 嗯嗯， 你才有可能说拿这么低的薪水，然后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嗯， 你比方说，就像奥巴马， 嗯， 他那个名校的那个学历和那个经历， 嗯， 他跟米歇尔他们两个是同学， 对， 他的收入是不如他的米歇尔， 对。 那如果他不当总统呢，他完全可以挣更多。 嗯， 关键是你看中的这份职位，这份职业带给你的到底是什么？ 没错， 对吧？你是谁？你想成为谁？ 嗯， 你想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嗯， 你的使命是什么？ 对， 这些东西可能是更影响他选择接受这个职位，或者是推掉这个职位的因素。嗯， 对，这个可能也是更多的去确定一个人格局的一个因素， 是 就是你看中的到底是你眼前的收入， 对， 还是说你的身价？ 是， 那相对来说身价可能就更重要。您说这个，我就想起我曾经在另外一档节目当中讲到的布鞋院士李小文。 嗯， 是当时呢，因为他是在这个大学里面讲课。就是他常年是穿着一双布鞋，就是衣着非常的朴素，甚至有点寒酸。 嗯， 那就是被网友放到网上之后呢，大家都在搜索这个布鞋院士。后来呢，他还成为华为的代言人。 嗯， 就问华为为什么会找这么一个我们之前所谓的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物的时候，华为说他符合我们华为想要传递的一个诉求。 嗯， 就是说我们用最朴素的方式，我们来承担最大的，为社会做最大的贡献。 嗯， 那这个布鞋院士李小文院士后来网友才知道他是我们国内遥感领域的专家，在世界都非常有影响。 嗯， 那这是一个泰斗级的人物。 嗯， 但是呢，你说你拿他的这个薪水， 嗯，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院士。 嗯， 他拿这样的薪水，我们和他创造的社会价值和他的身价， 嗯， 去划等号吗？显然不可以。 嗯，是 他创造的价值远不止他拿到的这个 薪水，没错。 所以我们觉得身价可能会更重要。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些话题。太快了啊！你看我们的小编准备了这么多，我觉得特对不起孩子啊。但是时间确实有限，那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也请这个关姐来给我们支个招。 嗯， 就是有的时候呢，收入和创造的价值不相当的时候， 嗯， 您觉得年轻人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它？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给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初入职场的时候，不要太过看重薪水。 对 啊，因为其实你选择一份职业，你应该更看重的是说，你在这个平台上它能够带来的这种成长， 嗯， 和你个人的这种增值。有些职业可能一开始的这个薪水给出的很高，但是你一直是在做简单的重复性的这样的劳动，那么你的这种增值，你的这种成长就会很少。 嗯， 很小。 嗯， 那如果这样的一份职业的话，可能一开始会让你觉得说，哎，我一开始的经济问题， 嗯， 总算是得到了解决。 嗯， 但是从长远看，从长远的这个对你个人的发展看，其实这样的职业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 没错 啊，所以我更觉得说年轻人应该更多的是要看这个公司的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的前景。 嗯， 然后呢，你在这个公司，它的这个公司整个的体系、激励考核、激励机制， 嗯， 人才培养体系是不是健全？ 对， 你在这个工作中，你得到的历练是什么？ 嗯， 若干年后，你在经历了三五年的工作之后，你在劳动力市场价值上是不是在劳动力市场上是不是可以增值？ 嗯， 你像我们公司，我经常跟很多孩子说，像我们的一些这个项目都在海外。 嗯 啊，工作条件也比较艰苦，但是我跟他们讲，你经过一两个项目的历练， 嗯， 你可能你现在在劳动力市场上，你可能你是十万， 嗯， 那你经过一两个项目历练以后，你可能就是30万、50万，甚至100万。 嗯， 那这个对一个人来讲，这个锻炼和成长是非常大的。 没错。 嗯， 就像马云的那个金句一样，马云说1999年阿里巴巴创业的时候， 嗯， 到现在他自己都没领过工资。 嗯， 啊，他说我从来没碰过钱。 嗯， 我对钱也没兴趣。 嗯， 但这话说出来的时候确实挺让人 挺 招恨的，你知道吧？可是仔细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不说那么大，不说格局，但是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或者你评估的时候，至少要像我们今天最后放的这首歌一样， 嗯， 以信仰之名， 嗯，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信仰。 是， 那有了这种信仰，有了这种精神的依托之后，你可能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会把眼前的那个小利， 嗯， 看得那么认真。 对 啊，也会因此可能会创造更大的你的身价。 是， 所以这个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没错。 那我们最后也给大家支的一个招，就是职场高手要学会复盘，要渴望指点， 嗯， 拳打脚踢。练能力，创造更多的价值，以实力来匹配身价。 是， 我们再次感谢今天我们的支招顾问，来自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关林凤，也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职场有高招，明天我们再见。